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位朋友的来信，他是在7月2号的时候给树洞里投放了一张小纸条，他说今天辞职正式被批下来了，说实话这一整周心情都很不好，脑子时不时就在提醒我马上要离开这里了，离开后的下一站会是哪儿呢，也会很想在这里发生的一些故事，想念和感恩这里给我拥有的一切，想想辞出来也许前路会更曲折，只是我真的该走了，离开曾日夜陪伴的地方，真的真的会很伤感。我不敢再用任何道理试图来让自己摆脱现在的凌乱的心情，也不再单曲回放那些让自己翻阅回忆的歌曲，因为我知道越是努力也许心情会越是糟糕，不如就这样吧，一个人待着让心情全部释放出来吧。其实这真的特别像一张只是投放在树洞里的倾诉自己心事的小纸条，但是他同时也说了面对未来的内心一种纠结和迷惘的心境。来问汪冰老师，听了这个小纸条，这个人讲的离职的故事和目前的状态，你能理解他现在的心情吗？ 我觉得他的文字特别真实地描述了一种纠结，就是我们对自由又爱又怕的内心纠结。一方面我们选择了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去投向自己想要的生活，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转身过去的时候发现其实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或者我们用更积极的词汇，就是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也经常看有人在说一句话，就是成长并不总是感受很好的事情，就是我们都觉得追求成长对吧，但大多数人都觉得成长我就有那种成就感成功感意义感价值感，不是的，有的时候成长伴随着先是巨大的失落感。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没有找到新的方向新的选择的时候，你选择了放下手中过去的选项，这反而对习惯的那种生活的人来讲是一种巨大的丧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恰恰相反，它可能意味着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循环和过程的开始和一部分。当我们特别喜欢跟自己当下这个负面情绪做斗争，比如说你看我都离职为什么我还不开心呢，我怎么比刚才更失落呢，那未必说明你做错了。 当我们想掌控自己生命历程的时候，常常会让自己累得筋疲力尽，我想这个道理我们的题主一定懂，所以他也告诉自己啊，不要尝试，一定要摆脱现在的这种混乱的心境。我们也以书中的内容来回应你今天的问题，学会撒手，学会放弃，让自己活出更多种可能性。当我们想掌控自己生命历程的时候，常常会让自己累得筋疲力尽，在焦虑的心境的影响下，我们会误以为掌控生活是个有效的解决办法，能够应对生命中所有不测的风云以及未来的种种不确定。但是要将万事均置于自己掌控之下的这种想法，只会让你产生精疲力竭的感觉，感到要做的事情自己永远也做不完，我们给自己判了刑，永远忙碌。我的一个患者曾这么对我说，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永远摆脱不了忙碌，再也无法继续面对一切了，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唯一可行的决定，不再力图面对一切，仅仅如此，再简单不过了。我决定我应该学会容忍没做完的事，学会接受自己永远不去做完它们。在刚开始时这很难做到，坐在沙发上听着音乐，看着或者联想着家里所有需要修补的东西，亦或是自言自语，我没有精力辅导孩子们的数学功课，这一切都让我想要从沙发上站起来 并告诉自己，我没有权利坐在这儿，因为这些事儿都没完成呢。但是我强迫自己留在原地，我对自己说，我有权利让自己休息一会儿，即使这些我该做的事情还没做完。于是我仍旧坐在沙发上听音乐，渐渐的我开始放松。之后我用同样的方法对待各类小事，与我之前的预言相反，时不时的罢手没有让我成为流浪者，也没有过度放纵自己，而是让我活得更酷了。焦虑之人总有无数要完成的任务，当我们焦虑不安的时候，世界在我们的眼中只能由无数的要完成的任务构成，因此活着变成了烦恼，休息或者无所事事变成了罪孽。如果我们这么想，只有当你完成所有工作的时候才能休息，才能放松一下自己，那么我们就等于将生活变成了地狱，或者说是苦役监狱，而我们也让自己沦为了奴隶。唯一的解决方法只能是接受世界无法被掌控这一事实。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不懈的努力。它并不意味着放任所有事情均陷于混沌无序。当你建议焦虑者稍稍罢手，不要所有的事情都去完成时，他们往往会将你的建议演绎到极端，目的在于向你证明你的建议不可实施，甚至很危险。罢手？你要我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吗？你要我什么都不管了吗？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你就等着看结果吧。不，罢手并不要你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应该在管得太多和管得太少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我们应该明白自己不是万能的，无序和不确定更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不断运动变化的世界所固有的属性。如果我们不去学会容忍这些无序和不确定，那么我们将会活得非常累。所以我们应该接受永远也完成不了的事情有很多这个事实，或大或小，从我们永远没有时间整理的相册到我们永远不会去的国家等等。我们是时候给我们的无所不能，给生活中的各种欲念办场葬礼了。伤心了吗？是的，但这份悲伤总没有因神经紧绷而孕育出来的空想所带来的紧张来得痛苦，而且前者能比后者带来更多的产物。在治疗法上，我经常和患者开玩笑，我有一个好消息，你们所梦想的无忧无虑的世界的确存在。我还有一个坏消息，这个世界叫做天堂。遗憾的是你不能马上到那儿，不过我们可以试着在一个世界中凑合着过，它就叫做生活。所以克里斯托弗·安德烈在《净能量25堂感动欧洲的宁静体验课》这本书当中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在抵达天堂之前，我们不妨在现在这个世界里凑合着过啊，这就是真正的生活的意义所在。我们的体主能接受，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如此，苦乐交融，有的时候是非常混沌的。因为可能我们正处在书的一个章节当中，我们并不能看到书的全貌。 对，特别是通过一个我们觉得这个文字非常优雅的法国的精神科医生的笔下，写出了跟我们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的简单又有力、掷地有声的言语啊，凑合着过，就觉得特别震惊。但是我觉得他用这一篇文字解释了什么叫凑合着过，就是生活的控制权永远不全部在我们的手中，很多的时候失控失序是生活的常态。但我记得思佳曾经也向我介绍过一本书里曾写过，我们所看到的失序或者混乱，从更宏观的格局来看，或者从其他的视角来看，未必是所谓的失序，甚至未必都是我们认为的混乱和一团乱麻。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凑合，是不是也只是通过人类受局限的在此时此地的眼光去觉察的结果？就像刚才说到的题主的离职啊，在这个当下所带来的动荡，多年以后再去看，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意味呢？反而当我们越急着想要在这个当下去控制情绪、控制一切的时候，一切会变得更让我们抓狂。 刚才汪明老师所说的那个应该是亚历山大普柏啊，他的一首诗中的一句，大意诗的原话我也记不住了，翻译的版本也不太一样，大意就说这个局部的混乱是整体秩序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这样去相信，又或者说 其实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它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意思，就是它允许局部的混乱存在。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是恰好的合适的数字，我们知道造物主不是这样的啊，他总是超级奢华，他是挥金如土的，他什么都大量的制造出来啊，然后制造出好像每一种都好多个，那最终让你们自行在生活当中去存续或者是湮灭。这就是自然，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当中它固有的一个秩序啊。当我们不能看到所有的这个生机勃勃的时候，我们就总会为一些局部的混乱而感到悲哀，但生活还要继续，而且是以它原来的这个规则在继续。我们要不要看到并且尊敬这个世界原本的这种秩序呢？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秩序的制定者，对不对？ 说到这个秩序本身啊，题主说到了，虽然离开了这一站，但还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其实秩序也包括了我们看不到的确定性，就是下一站在哪儿，其实冥冥中也许有安排的，只是我们看不到。但是人习惯啊，特别像开车一样，希望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样的一个路况。我又想起了赛老师向我介绍的那本书哈，《懒得离婚》。我们可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以为我知道下一个目标在哪儿，其实明天要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们都是盲眼开车的人，盲眼走路的人，所以其实只是你现在的生命状态把这一点凸显得更加的淋漓尽致。而我们每天认为明天还能到来的人，认为目标是哪里哪里的人，反而犯了一种过度自信的错误。如果我们能倒过来这样理解的话，也许就更能够接受在生命的每一刻都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和未知，但是这种不确定和未知也就是存在本身的特质之一。 我们可以再选这个亚历山大普柏的另外一句话，就是他来说何谓明智。什么叫明智？明智不过是深知可以懂得的事何其少，不过是能洞察别人的缺点，明晰自己的不足。所谓明智就是知道我们知道的实在很有限，这就叫明智，而不是说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知道的更多，我们什么都能够知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的题主可能需要另外一种深入现在的混乱并体察其中的神奇和美好的一种方法。针对这个，我们也给你准备了《净能量》这本书当中的一节，亲爱的日记。保持写点什么的冲动吧。年轻的时候你每天记日记，最后你积累下了成册的日记本，通常你是在看了自传类的书后才开始记日记的。你还依稀记得自己在看完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忆录》和儒勒·瓦莱斯的《孩子》，马塞尔·帕尼奥尔的《父亲的城堡》后，内心萌生了一股想要去写点什么的冲动。于是你取出一本小学生的练习本开始写作，每写完一篇你都把它们藏在抽屉的最底部，为了掩藏它们，你在上面堆了一沓作业纸或者旧草稿纸。你从来没有写完其中的任何一本日记本，但也从来没有放弃记日记。你心里很清楚，日记是属于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它记载着自己的梦，自己的各类心境，它就像生命的回音一样，给自己回味和思考的空间。你很喜欢重读自己的日记，有时你发现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是完全相同的，而有时他们会让你看到自己改变了多少，成长了多少。每次重读的时候，你都会因为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灵魂最真诚坦率的情感，痛苦也好，希望也好，而展露会心的微笑。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大脑做除了工作和娱乐以外的事情，如果不加注意，我们会让为了做某事成为自己大脑转动的唯一目的，并且忘记去感受自己的存在，忘记观察生命过程中的自己。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地过了大半辈子。有的人会说，没那么严重吧，还有另一半生命呢，即我们对周围环境的诉求，所采取的行动，所做出的反应。然而如果我们摒弃了自己的心境，对他们不加注意，那么我们将仍旧是一个简单的 生活机器。不仅如此，一旦我们停止行动或者停止做出反应，我们有时就会感到空虚、忧虑或悲伤。我们需要内省，需要看一看自己的内心。当然，如果太过注意自我，我们就会失去平衡，淹没在自我的海洋中。当然，光自省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生活，因为我们的行动、遇见的各类人和事，都会揭示或者教给我们一些有关自己的信息。也许，比起内省来说，他们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我们究竟是什么的信息。但对于我们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或者它让生活成为了什么等问题，他们能告诉我们的信息也许就比内省来得少了。内省有很多种方式，停止做事并且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姿势，然后思考并感受，采用一项思考的技巧，记日记。很多实验表明，写些关于自己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复感情，特别是在遇到困难和坎坷的时候。它能将我们的生活经历转化为文字和故事，能够增强事件和心境的连贯性。如果生活中缺乏这样的连贯性，那么心境很可能就会带有一种含混不清和未完成的味道。一项研究曾对说、写和思考痛苦这三种人生经历进行了比较，结果明确显示，将痛苦的人生经历写下来，或者与人分享，要比独自思考的感觉好。为什么独自思考常常没多大用处呢？因为它会很快发展为反刍，而通过写作来进行反刍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当我们将反刍的内容写在纸上时，它的荒谬性和负面影响就会一览无余地呈现在纸上，我们很容易意识到它的这些弊端。而当我们在脑子里反刍时，它的弊端就没那么容易被发觉了，我们的思想就会容忍它的荒谬性和负面影响。事实上，写作能够起到有益心理健康的作用，原因之一在于，当我们写作时，实际上是将痛苦的经历重新组织了一下。如果没有这个重新组织的过程，我们的心境往往会处于无序和混乱的状态。因此，强迫自己将这些混乱的心境写成连贯的故事，能够起到有益的作用。不如，让我们重新开始记日记吧。怎么样？这个建议对于这个既不想不断的反刍思考，也不想单曲循环一首歌的朋友来说，记日记对他来说是个好的建议吗？ 我觉得这篇文字简直就是为题主量身定做写作的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想，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提醒。我们既然控制不了自己的思绪，但又觉得这个思绪在我的头脑当中，我的头脑好像要炸开了，那么书写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出口。同时在书写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整理，更重要的是自我陪伴。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陪伴自己能力的人是非常珍惜的，因为大多数人陪伴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还是把别人带进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拿起手机，手机里边各种各样的信息，其实就是让外部世界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自我陪伴。就好像我们在之前聊过放松的事情，是不是躺下就一定是放松呢？真的，当你躺下的时候，去觉察自己的身体，你才发现你躺下了，但没有真正的放松。所以自我的陪伴可能就是一种带自己在混乱当中能够慢慢的向前走，即便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因为未来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其实能在过程当中成为自己的很好的陪伴者，比如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自我陪伴，那你在未来在同样的不确定和迷茫到来的时候，至少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可以度过的。 而且写作就像克里斯托弗·安德烈在刚才那篇文字当中说到的啊，它会让我们一些荒谬的极端负面的想法，如果在我们不写的时候，有可能会成为反刍的那些想法呈现在纸上，你就能够一览无余，就能够明白其实哪些念头是冗余的，是无用的。而我们可能就越思考越能够明白，越能够和自己的内在去连结，也就是写作其实是一种更好的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同时也是款待自己内心的一种方法。那款待着款待着啊，我们不光高兴了起来，可能还能渐渐的听到那个声音由它的指引啊，我们走上那条属于我们的最正确的道路。那所谓正确的道路，

一部分呢是告诉他要放手，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在放手之后，我们并不是任由啊这个小船或者一条车去乱开乱走，而是我们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啊，以写作的方式来找寻自己的内心更喜欢的那一条道路。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对他，对很多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一定是辞职啊，可能是在家庭中，在情感中，在各种情境当中思绪混乱感到困惑和迷茫的朋友，我觉得写作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至少能够让自己的内心获得更多的安宁。 嗯，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阅读哈，大家也知道了各种阅读的方式，但是写作可能很多人还会觉得是不是门槛有点高，除了在上学时代写过作文，在职场中写过工作汇报和电子邮件以外，有多少人真的愿意为自己去写作？很多人都觉得是不是写作的门槛有点高，我的文采没有那么好。那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更接近于心灵书写、心灵写作的方式，其实更多的是表达你自己，重要的不一定是给任何人去看去阅读，而是成为你自己灵魂、心灵、情绪思考的一个重要的出口。我们经常说，如果杯子里的水中含有泥沙，让它澄清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在那里静置一段时间。但我想呢，文字或者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有点像成为自己的观者，你去看着那个杯子，杯子里的很多东西就会慢慢的沉淀分层，你就有机会看到在风暴过后究竟风暴的核心是什么。 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在写作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功利的目标。有的人会想啊，我是不是要为我自己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产品啊，或者是为某一个具体的职场上的这个目标去写作？有没有想过啊，写作这件事情最直接的一个最积极的目的呢，可以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内心，为自己的情绪而写作。我觉得说到那些功利的目标和写作它最本真的这个意义之间的差距，就是有很多人其实是忽视了自己，特别是忽视了情绪这件事情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身心，甚至于影响你最终做出的选择和判断。所以如果你带着大量的情绪去生活的话，可能不知不觉的啊，这些情绪就会变成一些有害的，至少让你不堪重负的东西。但如果你能够积极的去面对它，而不是回避它，并且沉浸在其中，想办法把它变成自己生命的一种营养的话，那你会看到所有的这一切都会给你一些动力，而它会让你的生命更加富有激情，在更高的维度上，它能够让你更加成为自己，活成自己该有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听友啊，其实都可以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为自己去写，你去尝试一下。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能够让你不费力的就去面对自己人生当中的很多挑战。可能你写出来以后，有些挑战本身就化解了，是不是？所以去试试吧，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这里是解忧书房，过一会儿是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笑声，欢呼声，潮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喊等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是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 爱上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笑越大声越是残忍，挤满体温室温更冷，万一关灯空虚扰人，我却不能喊等一等，你说你爱我却一直说说我不该，我在角落策划逃脱，这也有错，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我是田阳，跟大家一块分享的这本书呢依然是《人生的智慧：如何幸福度过一生》，来自德国作家阿图尔·叔本华。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章节呢是第一课的第一节，哎，你的幸福感为何越来越少了呢？我们已经知道，一般来说，一个人是什么，比一个人有什么和他人是如何看待他的，更能给他带来幸福。一个人是什么，他自身有什么，始终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个性如影随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带着个人色彩。各式各样的乐趣，不管是什么性质，都是由我们亲自来体验。肉体上的乐趣是如此，精神上的乐趣更是如此。英语中有一个短语 To enjoy oneself， 即好好享受，十分的生动恰当。比如我们会说他在巴黎很享受，而不说他享受巴黎。对于一个个性很差的人来说，所有的乐趣都犹如胆汁逆流，嘴巴很苦时喝到的美酒全变了味儿。生命中的幸与不幸，与其说是取决于我们遇到了什么，无宁说是取决于我们与他们相遇的方式，以及取决于我们易感的类型和程度。一个人是什么和他本身固有什么，也就是一个人的个性，是最直接影响到其幸福和财富的。除了个性本身带来的影响长久不衰之外，任何其他间接因素所造成的影响都是可以被综合抵消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因个人的特性所激起的嫉妒是所有感情中最难缓和的，而且嫉妒还是隐藏的最深的感情特质。意识结构对于我们的所作所为影响是最持久甚至是永恒的。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或多或少都受到我们个性的不断左右，而来自其他方面的影响却是暂时的、偶然的，甚至转瞬即逝，并且还受到各种机遇和变数的制约。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金钱总有散尽之时，唯有性格始终不渝。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比起由于我们自身的性格缺陷而导致的不幸，完全来自外部的灾祸会使我们更容易承受，因为运气总是会改变的，而个性却不会变。我们内在的美好素质，如高贵的品性、杰出的智力、良好的气质、乐观开朗的精神以及健康的体魄，一句话，身心健康就是幸福的首要关键。我们应当致力于提升并保持这些品质，而不是专注于去占有外在的财富和荣誉。在所有这些品质当中，最能直接带给我们幸福感的，莫过于开朗愉快的心境。它犹如暖流一般举举淌过，令人四体通泰，神清气爽。乐观的人总有理由感到快乐，也就是说，他本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堪称天赋异禀。一个人或许年轻、英俊又富有，并且受人尊重，但说到幸不幸福，就要问他是否快乐。如果他心情愉快，那么是年轻或是年迈，是身姿挺拔亦或弯腰驼背，是贫穷还是富有，又有什么重要的呢？反正他就是幸福的。早些年的时候，我曾在一本旧书中发现了这句话：若你笑口常开，那你就是幸福的；若你常以泪洗面，那你就是不幸的。无疑这是一句非常质朴的话，但正因为它如此简单朴素，我才从未忘记过，即使它简直算得上是个不言而喻的老生常谈。如果快乐来敲门，我们就应当打开大门来迎接它，快乐绝不贸然，更不会不合时宜。可惜通常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我们总是在迟疑要不要让它进来，总想确认我们的快乐和满足是不是理直气壮，又担心精神的愉悦会妨碍严肃的思考或其他重要的事情。快乐是一种及时的幸福，现在就能使我们直接感到幸福，而不只是一张存在银行有待兑现的支票。这简直是我们生而为人所能获得的最大恩惠了。要知道，我们的存在不过是永恒的生死两端中最短暂的瞬间而已。一定要快乐，一定要更快乐，这就是我们努力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现在我们都知道，财富并不能带来多少快乐，身体健康才能快乐。那些所谓的劳动人民，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身强体壮，他们的脸上常常洋溢着喜悦的满足，反倒是那些非富即贵的人士看起来脸色苍白，神情忧郁烦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试着尽全力去获得并保持良好的健康，在健康的土壤上才能开出快乐的花儿。一个人应该做些什么才能维持健康的体魄呢？我的建议是避免各种放纵或不节制，避免一切剧烈的不愉快的情绪，避免精神过度紧张，在户外做日常锻炼，洗冷水浴等等。缺少适量的日常锻炼就谈不上健康，保持生命机能的正常运作需要日常锻炼，是因为人体各个器官本身也需要得到锻炼。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就是生命的本质。我们身体内部本身就在持续地运动着，心脏在复杂的收缩和扩张过程中强劲而不知疲倦地跳动着， 血液通过第28次心跳，从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被输送到全身，肺像蒸汽机一样不中断地换气，肠道则永远在蠕动，各种腺体也总在持续吸收和分泌，甚至连大脑也伴随着我们每一次脉搏的跳动，每一次的呼吸就完成了它自身的双重运动。大多数人都习惯懒散，一点儿也不锻炼，这会让身体外表的静止与内部新陈代谢之间出现明显而致命的平衡。身体不间断的内部运动要求一些外部的运动来与之对应，一旦缺失，我们就不得不相对压抑沸腾的情绪。就算是一棵树，如果想要茁壮成长，也必须经受大风洗礼才行。请谨记这个法则，不运动不成活。总的来说，幸福十之八九都有赖于健康，有了健康，一切事物都是欢乐的源泉，失去健康，就再没有任何事是令人感到愉快的，甚至那些生而为人的好处，如伟大的头脑、愉快的性格，都将因为缺乏健康而黯然失色。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这本书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人生的智慧，如何幸福度过一生，来自德国作家阿图尔·叔本华，来自中信出版集团，建议大家可以找来一本认真的读一下。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